桂林吗？ 我想去桂林啊，我想去桂林，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，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

在天边。 歌中这一期的岁月如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春节快乐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金鸡报捷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